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这是我们第六季啦的次文化的新的一集。那这几天是国庆日的连假，大家玩得还开心吧？ 还蛮充实的。 还是蛮充实的。那蓝豆丝呢？ 我觉得还算充实，可是就是默默的又走到明天要上班的这一天了。 对， 又走回了这条老路。 对， 好累哦。Monday Blue 只是改成 Tuesday Blue 而已。 对，可是因为在这一个连假刚好碰到昨天是重阳节，然后家里就是有照惯例有拜拜，然后今天就带了那个长辈，就是我的阿嬷出去吃饭，然后我也觉得还蛮充实的，因为既然有跟家人相，就是有跟家人相处到，又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休息。像昨天我就在家赖了一整天。 跟谁赖？ 开心的， 可以赖一整天。 自己 跟自己赖一整天。 赖是 赖、 哦、 在家里没做啥事的赖、 哦，还跟谁赖？赖一整天很累，好不好？ 对啊，好累、啊。 因为那个赖不是有那个 AI 机器人吗？可以跟他聊 天。OK。 我想说，哇，人家是可以跟 AI 聊一整天。 Oh my god！ 超空虚的， 口水跟那个聊。对，反正我就觉得还算充实啊，还算充实。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双十连假过得开不开心？ 我爸一早就打开电视看着那个国庆典礼， 我也有看呢。 如何？到底是如何？ 我看完之后，我还打开 YouTube 去搜寻中国阅兵 哦， 然后比较了一下。我觉得两岸还是要和平，不要打仗，太可怕了。 我们的坦克看起来太新了吗？ 我们坦克看起来，算了，不要批评，不要指教。 我礼拜六的时候有出去嘛，然后他们就在重庆南路上，因为要预演，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坦克开出来，哇，真的很壮观。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是个装饰品，就是。 塑胶感很重， 对，塑胶感超重的。然后就我很近看哦，因为他们就在那边要准备要进去嘛。然后首先我有个疑问，这些坦克从哪里开来的？因为我要，我是去上课嘛，我上课之前没有这些坦克，我下了课三个小时之后，哎，这些坦克已经在重庆南路上，他们是从哪里开来的呢？那他们预演完又要开回去哪里呢？ 应该是运过来的，因为坦克车如果在柏油路上面开的话。应该会把 可是好几台，好几台，那谁运啊？谁运？ 这我就不知道了耶。 厂商 哦，好怪哦，到底怎么运来的？ 但是你爸爸看了国庆的典礼，应该还心情还蛮平静的吗？ 应该。可是因为我不想跟他聊这个，因为他从来不看国庆典礼，但是今年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啦，总而言之还是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 对啦。 那希姐呢？希姐有什么近况呢？ 近况就是我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是周休二日了，除了这个礼拜以外。 这礼拜你有周休二日吗？有周休三日吗？ 这个礼拜我就周休到三日，但我礼拜五加班到晚上大概九点钟才回到家。 好辛苦哦。 而且还没帮我开加班单呢。 为什么？你们不能 礼拜二应该会补开吧？ 自己没办法开，所以可能明天去上班的时候，要暗示一下我们的长官。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从比如说下礼拜，接下来这个礼拜六，我要去垦丁。 哦，去玩吗？ 礼拜五就要去，没有去工作 啊？工作，对不起，冒犯了，冒犯。 礼拜天又要在另外一个活动又要去拍摄，在下个礼拜六呢又有一个活动也要拍摄，所以呢会有连续上班十 昨天算好像是11天还是12天， 这样会被抓吧？ 嗯，没有，他只要日到下一个日到六有一天放假就好了，所以说我中间有一天必须要请假。 嗯，了解了解，辛苦。 但是我是打算，因为我现在补休变得超多的，所以我是打算给他请个三天吧。 嗯 嗯， 好，希望细节可以 挺过来。可是会不会你请这个三天，然后反而工作又做不完？ 嗯，我的话是应该是不会啦。 哦，因为像我就不太敢请， 公私分明的人。 嗯，就是何事都可以封存，有什么事情那一定要拖、 哦、好敏感哦， 对不对？ 好敏感哦 有什么事情不能拖的 哦。嗯，好啦，按部就班、哦、把事情做好。嗯，按部就班。 那维刚 呢？那维刚呢？ 哦，我的近况就去学校上上课啦，然后放假的，对对对，开学了。然后嗯，这几天看了一部电影了，觉得很不错，讲一下名字就好，不聊内容。看了那个日本的电影叫做暴漫王，暴漫王就是漫画的漫，王者的王。然后是讲两个高中生在毕业前夕呢，很认真的画漫画，最后登上了那个漫画周刊的一个电影。我觉得非常的励志，而且也很有趣，也很感人，然后也就是充满爱与勇气的故事，或许有机会可以来聊聊。对，蛮精彩的呢，意外的超精彩。我就随便点开来看，看了觉得 是电影吗？ 它本来是漫画，后来变成动画，然后又拍成电影。对，真的很值得一看哦。 暴漫王， 暴漫王，暴漫王，爆炸的爆。 嗯 嗯，好。然后哎，另外我们还要聊一个，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持续的反应我们的音质呢稍显不是那么好，所以希杰呢、 哦、嗯， 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嗯， 希杰你自己来说吧。 哇，因为我觉得说我先讲一下前因后果好不好？ 好啊。 因为我们前面四集我和维刚的声音都特别烂，有一种机械音，然后我自己听了也觉得，好像也真的有机械音。那为什么蓝豆是会这么的清楚，这么的美丽？难道是因为他人证的关系吗？当然不是嘛。所以我就跟蓝豆师去求证，想看看，因为我们都是用同样的软体、同样的麦克风，为什么录出来会差那么多呢？答案就是蓝豆师啊，他用的是最潮的苹果电脑的 Mac， 苹果咬一口的电脑， 而我用的是自己组的 Microsoft 的系统的。PC， 嗯， 所以呢，我就一怒之下刷了56000。 嗯，哎，事实上只要改参数就好了，但是我们不要这么做。 我们找不到参数，我们也懒得找参数， 不改参数 去改， 我们直接买潮牌笔电， 就是要直接跟蓝豆师一模一样，而且我还买比它更高一个 label， 不是 label， 就是同一个都是 new MacBook， 但是是它的是2015。我是2016的， 嗯，而且我们连线材啊、耳机啊、麦克风套啊、麦克风架啊、坐的位置啊，全部都升级再升级了。 就连录音装置，蓝豆师是在录音室录，是不是？ 没有啦，在 我们特别去跟广播公司借了一个场地啊。 什么？ 我们连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装置是升级再升级。总共多少钱？我加维刚多少 ？Total 99800，小额采购。 真的假的？那我不得不说，大家要请给我各位听众要给我这两位伙伴一点掌声，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听进去每一个听众朋友给他们指教和批评，他们都一步一步的在改善哦。你看99000，哎，99000，哎，这么大手笔，就为了要给你们。那个 HQ 班的是吧 ？HQ 吧，高画质班的 音 质、嗯， 高音质，高音质， 对，高音质。 相信这一集绝对会给大家高大上的感受。 嗯，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好了，那我们这一集要聊聊什么呢？ 旅游的次文化， 是旅游的次文化吗？旅游所伴随着的 次文化， 伴手礼次文化， 对啊，就是旅行的次文化，就是那个伴手礼文化。 啊，对对对对，没错。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跟大家分享旅行中的次文化，稍后回来咯。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诶，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伴手礼这个文化，我对它的观感好不好？ 好啊。 这个故事啊，我先说一下， 我就是先破题法了。我呢本人是不买伴手礼团的团长，维刚是副团长，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就要讲到之前几次出国旅游的经验，特别是去年12月那一次。 嗯，去年12月希杰去日本。 对，这个在某一集我们好像有讲到嘛。 嗯， 我去拍那些招牌。哦，我还没有讲说我为什么去，我现在不小心讲出来了，那没关系。对，嗯，好 OK。 那次呢，我因为 是日本嘛，日本最好吃的就是那些他的那些蛋糕啊糖果啦。 嗯， 欸，所以我不免说的也帮大家买了一些蛋糕和糖果， 吃的东西。 对，而且我以前呢，从以前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伴手礼就是一个人要一盒，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可以一盒分给好几个人。但是在那之前，在那之前，我都仍然是一个人一盒的观念去买的。 嗯， 所以呢，就导致我那次坐廉价航空的飞机回来的时候。我还在机场买了一堆伴手礼嘛，所以就我本来自己的背包还有两袋伴手礼都是在伴手礼，结果呢那个空姐，我要进去的时候空姐就拦住我了。 No no no no no one just one。 Oh my god, oh my god, 怎么办？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用英文啊说，那我一袋不要了。结果他说 Oh no no no 你去旁，他是用中英文讲说，你去旁边把他们塞成一袋 就可以了， 欸，很满了，两袋都已经很满了。我就只好打开我的背包，先塞了几包在我的背包里头，再把剩下的硬塞成一袋啊。硬塞成一袋是怎样？就是你没有那个，你那个提把的空间有没有？提把的空间也被 只能用小拇指 了。对，你只能 小拇指， 你只能塞满之后，你用两左右手各小拇指去把那个提袋的部分把它拎着，没办法再伸到更里面，因为在更里面的部分都是饼干的。 嗯，哦，欸，那我很好奇的是，那个服务人员他长得可爱吗？ 不。 哦，所以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他亲切。 嗯， 你只觉得他啰嗦。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装好之后， 嗯， 他连看都没看我怎么有没有装好，我就直接走进去 就放行了。 但是他根本就是摆个是随便你啊，随便你啊。 那 是 他已经当责了，他已经卸责了。 对对 对, 對, 對，他已经达成他的告知你的意义。 但是我那时候紧张到装了满身是汗， 哦， 所以我后来就告诉自己啊，伴手礼这种东西啊，你 是罪过， 不但花的是你自己的钱，花的是你自己的时间， 哦， 你没有任何赚头，还吃了你的心理重量， 嗯，还被不可爱的空中小姐视为无物。 对，所以我那次回来之后，我就决定组一个隐藏的社团，叫做不带伴手礼团。 嗯， 然后我邀请维刚加入我们的团， 还有蓝豆丝。 对，然后我刚上前几个礼拜去美国嘛，我跟蓝豆丝以身作则。 嗯， 叫他不要买伴手礼， 千万不要伴手礼。 对，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给我们纪念品和伴手礼。 我在这个日本事件这一次比较紧张的，在那更之前呢，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伴手礼的关系， 差点超重，就只差几克这样子， 几克。 所以，然后我自己的东西都没地方放，嗯，行李箱里头全部都是别人的伴手礼，钱都是花在别人身上。我他妈，我是去玩还是帮人家活的？欸、 但换句话说，是你是主动想要帮大家买， 应该 还是有人委托你？ 没有，那个是代买。我的这个是文化使然、嗯，我导致我自己想要觉得应该要买一下吧。哦、但是从那之后，我就是老大了。嗯，我火大了，我火大的时候，我就不会管别人。嗯 哼，就但是本来帮别人不，本来想要有这个心意，买一点东西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嗯、也是你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文化。然后，但是后来再也不帮任何人买任何伴手礼，这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文化。所以就是你自己心境上的一个转变， 没错， 算是一个由极正转成极负， 对， 极左转为极右， 有点像是那个双面人那个东西， 哦、突然直接一念之间、嗯、想开了。那难道是认同吗？就是虽然你加入了这个团，但 你也有心路历程吧？ 好，我还不知道我们团长有这种心路历程的，因为我总觉得我听起来就是像李希杰他自己没有拿捏好伴手礼的分量啊、 哦、 不是吗？ 好像真的也是哈、哦。如果今天那个空中小姐长得可爱，然后也没有制止希杰，反而跟希杰打 pass 说快过快过， 赶快快过，不要让后面人看到，赶快去， 不要让后面人看到。然后希杰可能还会觉得，真 是好，就 是 这样。我反正我多待一点没关系。 我刚刚是因为不想废话太多，所以我没有讲得很细。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你的伴手礼不是在机场买的，你是在你旅游途中买。哎、妈的，我旅游途中已经走了那么多的路， 等一下， 我还要。 可是为什么？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不懂。就像大家都知道你去日本，可是应该没有人说，帮我去日本东京带点抹茶什么东西回来，或者是京都的抹茶抹吉，你帮我带一盒回来。 你这个 不会有人这样子吧？ 你听我说，那是因为我在更早之前就已经领悟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出国的时候不要跟别人说。因为会有一堆人跑来找你买东西，叫你帮他买什么东西。 我觉得好极端哦。 比如说，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叫我帮他带一台 iPad 回去。拜托啊 ，iPad 那多少钱呢、啊？还要先刷我的卡嘞。对不对？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该怎么讲？有些东西你先帮别人买。结果呢，或者是你不管是代买或者是你自己要帮人家买，但是不是在机场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就会变成说你在旅行途中你的背包很重，然后你要继续完成你的旅程的时候， 而且还会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会影响行程。 对， 本来我 ABC 朱 E 这五个点可以悠游自在的一个一个点的慢慢的玩，把它跑完，结果今天 A 到 B 之间我必须找一个药妆店， B 到 C 之间我必须找一个运动用品店， 对， C 到 G 之间我必须找一个旅行包的店， G 到 E 之间还要我帮他求一个福，拜个拜，那整个行程就泡汤了。 如果你仔细算你去八天，结果你后来算出来你至少有三分之一天的时间在帮别人买东西。 对，我觉得 那些机票他们要给你钱吗？你机票钱要乘， 而且 比例给他。 我觉得如果这两个文化，一个是伴手礼的文化，就是你主动的想要带一些吃的东西给朋友，或者是用的东西分享给朋友，这 OK， 这是一种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是，帮我买个什么，帮我你要去那帮我买个什么，就是代买，帮买，这是两种文化。但是我觉得两种文化。都会有一样的状况，就是会影响你的行程安排，会影响你的旅游的玩性。那只当然只是前那个伴手礼文化可能稍微少一点，代买可能稍微多一点，影响的层面稍微多一点。我倒是很想知道，蓝豆师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这个我们个性非常好的蓝豆师说，帮我蓝豆丝啊，帮我买一下好不好？那蓝豆丝是不是也是面带微笑？好啊，没问题啊，是吗？ 应该是说，如果今天我去的地方，比如说像希姐刚才说，她出去有人请她买一台 iPad， 请问她去哪里？她去香港。那香港大家都知道，在买苹果产品是最便宜的地方。 所以那个朋友一定是做好了调查，不会说你去日本帮我带，或是你去韩国帮我带 iPad， 不会那么傻啊。 欸，可是他还是要专程跑去一个电子用品店，或者是苹果用品店专门去买一下。 对，可是变成说那个，我觉得伴手礼文化主要就是 keyword 两个字，交情。 哦，有交情就没关系。 如果今天是维刚， 就有关系。 好了， 如果是维刚要希杰去香港买 iPad， 就算方圆百里没有，他都还要坐车什么从九龙湾还是去哪里，找一家 iPad 苹果店帮维刚买，会不会？ 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性。而且 是不是， 我不瞒你说，我不瞒你说，虽然我是不买伴手礼文化，不买伴手礼团的团长，但是其实啊，我好像每次成为团长之后，我出国的时候好像还是会帮至少爸妈、你和维刚买伴手礼， 是， 但是那个重量，但是是我挑，我就会挑那种很轻的，不会影响我重量的， 就是礼轻情意重，就是代表希杰出去玩的时候倒还会想到我和维刚。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對，是这样的。那像我呢，我本人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在挑，应该是说我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写明信片，我很爱写明信片，然后所以每一个朋友好朋友他们都会收到我的明信片，去韩国也是，去日本也是，就是我在当下就会写明信片寄回来，因为我觉得有那个邮戳还有当下你买的明信片然后写的文字才有那个意义。 哦，而且它不占太多重，几乎没有重量，它只有心 意而已。我已经寄出去了、 嗯、对对对， 就是我根本就不会有。然后你说很特别伴手礼，像是去香港的话我就会特别去排小熊饼干。 嗯， 我不知道你们铁盒的小熊饼干那个真的很好吃，然后从以前哦一个人限购五罐哦，可是到现在没有人在排队，没有人在排队，不知道就热潮降了，对，就是过流行了。反而就是那时候是早上7点闹钟或是6点半闹钟就要起来，因为8点还是10点开始开卖，门口就一堆人在排。 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家，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家， 嗯， 反正就是很可怕的一对排队潮，可是就是会想要去排，因为那个带回来就会让别人，我会觉得啦，尤其是公司同事就会觉得说，哇，你们会愿意花这个时间然后带这个东西回来， 就 是就 甘心。 对，但是你只限于同事，如果是好一点朋友，啊，你不要啦，你出去玩就好，你不用去排那个啦，那个要排很久，我下次再自己去排就好，不一样，这就是交情。 所以两个字， 交情。对，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出国的时候，我很少带伴手礼给同事，就是就算呢，也是一点点一点点，不会超过我带给好朋友的分量。 嗯， 因为我觉得交情不同。 嗯，那我还是没有问到，你还是没有回答到一个点上，就是那个假设有交情不足，那个技能没点满，交情不足的朋友， 对对对， 他也不是不好的朋友，你也不是讨厌他，只是你那个交情值没有点满，然后他委托你买了一个代买一个东西。 有，你知道曾经我在英国的时候，伦敦离我在念书的那个城市是要火车3个小时才会到，火车3个小时哦，火车有多快，要3个小时才会到的城市哦，跟伦敦这个大都市比是非常算非常远的。 嗯， 然后呢那个朋友呢，不要说交情未满，有没有交情都还不知道嘞，就是他是我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可是他是我国小同学，就是大家乱加乱加，然后就加到他。可是因为国小同学跟 Facebook 成立的时间已经有点距离了，照道理讲加到国小同学就真的很困难了，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在我的留言板，就是还是就说，哎，你在英国，因为他可能就发现我在 po 一些英国的照片，他说你在英国，那你可以去什么百货，比如说 Harrods 啊或者什么百货，帮我买什么什么的吗？ 哦，那你面带微笑的回应他吗？ 因为他是文字留言，不好意思，已读不回。 你看，已读不回，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出国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知道。 可是 回来再让别人知道， 是我是 PO 我在那边的生活啊。 OK OK。 然后我觉得很妙的是，你为什么？你如果说我帮你买，那没关系，可以。但是你没头没尾的就说你根本连我在哪里个城市生活你都不知道，你就叫我去伦敦帮你买，虽然都在英国。 确实是稍显不会阅读空气了一些。 哦，对， 人情事理的掌握度太差。 对，可是后来呢，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朋友也太奇妙了吧，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结果五六年之后，他现在 Facebook 上，因为他有两个小孩，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常常在跟大家借东西，他就说：“哎，谁有笔电呢？我的笔电坏了，然后公司要报告用，用这个礼拜就好了这样。然后谁有什么电磁炉啊？因为那个什么。”什么家里的零食坏了，然后要煮一个锅给什么什么吃。 哦，那下面有人回应他吗？ 我没有再点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你 po 在 Facebook 上是一个很妙的 连 友， 就 是。 然后我就发现，再想想五六年前他会这样子，也不例意外。 我可以好奇问个问题， 对啊， 他正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正不正， 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就是正面专属的。就是他缺什么？ 许愿池，许个愿吧。 我也好想有许愿池。 你不是常常？没 事啊，也是，我常常在许愿。 你可以许愿，但是你没那么做。 对，你是可以许愿的， 偶尔还是有啊。你知道，就会比较任性一点，就是，但是我没有像大家就是公开的许愿。 了解，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尴尬，因为就算我有一台笔电没有在用，但是为什么就是你真的很尴尬啊？可能我跟你交情真的 很大，那个亲疏远近实在是太不符合比例了。 对，然后你说出去玩的买一些点心啊那些，我有时候真的太犹豫，因为我觉得每个都看起来好好吃哦，尤其是日本的手信，就是伴手礼，日本叫手信嘛。每个点心都很想要，就是买回来分享给各个朋友，可是又不可能说把所有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打开食盒我们一起吃吧，这样是不是很快乐？可是不太可能，所以要有所取舍啦。 对，就是那个拿捏， 对啊， 拿捏 交情和取舍，这个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回来继续分享咯。 等一下是换你分享。 换我吗？ 对。 哦，好，我好像都没分享到。 还 没。 稍后回来啊。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 我是蓝豆丝。 我好像抢拍了。 是发生什么事？ 我抢拍了，应该是没关系啦。 对，应该是我蓝豆丝。 要不然再一次？ 不要，就这样嘛，很自然啦。 对， 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听到我是希杰就很想要接下去。 已经被制约了。 对，因为有时候就没有用脑，你知道吗？没有用脑就会犯错。 没关系，我们就是走一个 freestyle。 对，哎，说到没有用脑，不然就硬凹凹一下好了。有时候啊，有的朋友就会问你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买什么？”然后你就没有用脑，然后你就说：“好啊。”那怎么办？你后来 就到当地才发现买那个东西很麻烦。 对，比如说你就再查了一下，哦，哇，开车一个小时，哎，坐火车。两个小时，坐客运两个小时，怎么办呢？ 到那边再跟他说没有办法买给他， 然后就要找理由找借口。 对， 我发现好像比台湾贵。我刚好路程不到，然后就推脱掉。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伤对方，我就会产生恻隐之心。但是要么就是伤了对方，要么就是伤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 伴手礼文化或者是代买文化 对 最恼人的地方， 要么你就自己吞下来，就是忍住那一口气，嗯，就是自己五脏六腑都坏了然后还要这样。 比如说我这一次去呢，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受委托人，是我女朋友才是受委托人，然后她就要买一个保养品，然后因为我笃定啊她的朋友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就再讲更白一点，然后她就委托说请帮我买四瓶哦，四瓶的某一个乳液之类的，然后我们也就去看了，然后出国前有看到一家，出国的免税商店有看到一家，然后到了当地也有看到一家，然后回来的免税商店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分了三阶段去购买那四瓶，就是三个点都买一瓶一瓶两瓶这样子。诶，就我买了之后，我们买的时候其实是觉得有点恼人的，因为就是心里面会一直挂念的这件事情，对，诶，那边有那家店呢，可那更不是我们要去的店，要不要去啊，可是我们在这边停留两个小时，诶，哦，还是去看一下好了，然后就花了半小时在选购那个产品上。诶，结果回来之后啊，回来之后因为我笃定他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回来之后啊他居然说他没有钱啊。 什么？ 我觉得有点错愕。 你说 你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代买的那叫你代买的那个人说他没有钱给你们。 对对， 哦，那个乳液很贵吗？ 就也没有啊，就一瓶大概是 那我想知道那个乳液多重， 乳液大概150cc 左右吧， 150ml 150ml 大概一不到零不到0.1公斤，0.2公斤吧。 但是一次要四瓶是怎么一回事啊？ 就要囤货，他觉得那很好用要去。 那 就代表说这个平常他就有在用的对不对？ 可能平常有在用，然后但是台湾没有卖， 台湾没有，他平常有在用，那他如果断货怎么办？ 所以他就需要先囤一下货。对，可是他又说抱歉最近手头有点紧。 那所以一次先带一瓶是这样吗？ 然后我女朋友就生气了，他就说那我只能先给你两瓶，那另外两瓶我就自己用。 我觉得好夸张啊，这个朋友有点夸张。 那两瓶的钱后来有给 B 三吗？ 还没有。 会给吗？ 我不知道， 还没有交货就对了。还没交货。 交货了 还没给钱。 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交货了。 你这个让我，这真的让我想起来2002年那一次，那个时候韩国有一种现在还有了，就是瓜牛面膜，还有瓜牛什么洗面乳什么来找一堆。我那个时候傻傻的帮人家，那是我最嫩的时候， 最嫩。 B3那个时候也很嫩嘛，现在还 大概就是三对啊， 他现在有 领悟一些东西，他刚开始有出国的经验，对， 就是他开始有领悟了。OK， 那个时候瓜牛面膜我也是帮人家代购，然后还有那个洗面乳，结果啊就有点发生类似像B3这个事情，不过对方最后是有把钱给 我。 我 相信对方最后一定会付钱，但是只是我很压抑，我很压抑，对，我真的很压抑，就纯粹就是很压抑，说为什么会请人代购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负荷的一个代购商品。 真的太夸张。 那我举一个正面的案例好了。我之前去欧洲的时候，有一个学姐，他刚出社会去电子公司上班，然后也赚了第一份薪水第二份薪水都赚到了，然后他就兴高采烈就说，哎，我刚刚你在国外啊，那你可以帮我去买那个 Louis Vuitton 的包包吗？然后我那时候啊也是很嫩啊，很嫩，我就说好啊，答应得很痛快，然后我们也就去买了。但是我很感谢这个学姐，我对她并没有怨怼，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走进那家店进行一个购买的动作，然后我也了解到那个精品店他们是如何去服务顾客的，然后蛮好玩的一个经验。 这个学姐啊，她有给你指定这个牌子，也有指定这个包包的款式对不对？ 全部都指定，就是 全部都指定，就是叫一模一样， 型号价钱多少以下， 价钱多少以下就帮我刷。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上道。 地点有帮你查好吗？ 地点他有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老佛爷啊，旁边有一家，然后哪个地方有一家，哪个地方有一家。 这个人非常上 道，上 道 上道。 对 对，我觉得蛮好玩，就是这是一个初体验，然后也是很好玩的经验。 那我可以说一下，在我变得不这么嫩之后 ，OK， 偶尔还是会有接到这种 case 嘛，那就会先跟对方约法三章。方法是，我先算好多少钱，然后呢，你先帮我换到那个。你先把那个钱给我去，哎，要什么事？我换钱之前，你要把那笔钱先给我。这样第一个就是减少说对方回来之后，你拿回来之后，对方不可能会不给你钱的状况，会不可能 窘况就不会产生了。 对，然后但是而且还会考虑说，哎，我会不会经过那个地方？如果我不会经过那个地方，那就免谈了。 啊，对啊。说，哎，你要去美国。那你可以去纽约时代广场帮我买个什么东西吗？啊，抱歉，我是去洛杉矶，啊，很近啊，就在隔壁啊， 近个头啊！ 对，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傻了、啊，就避免掉，根本就不会去，还要答应的这种惨痛的状况。 嗯，觉得啊，碧山的朋友真的是太奇妙了， 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 也是被我归成奇妙的朋友。 我也是觉得很奇妙啊。 对，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呢，我认为他也算是非常的上道。他就跟我说，哎，你几号会回来？那我就跟他说时间跟日期跟时间，然后他就果不其然呢，就在我通过安检之后呢，就传了 LINE 的简讯给我。他说，你现在应该已经通过安检了吧？ 哇，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看一个免税店，然后的一个保养品，然后呢是多少 CC 的，多少那个容量的，价钱是多少？如果是这个价钱以上，你就不要买了；价钱以下，你就帮我买。哎，我发现他传 LINE 给我的时候， 已读不回。 不，我当时没有已读不回，我就看，好强哦！我就在那家店的 门口 ，哎，就他对那个洛杉矶机场的地理位置掌握的十分精准，然后 timing 也抓得很好，所以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压力。我只是，哦，好，我帮你看一下，哦，看完了，只花了我大概一分钟吧，一分钟，一到两分钟，看完价钱，报完价钱，他说，哦，那谢谢，不用帮我买，感谢你的配合。 那你在看到那个 line 的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他离你那么近的时候，你心里有想烦呢、欸？有这样吗？有这个起这个一秒钟吗？ 完全没有，到那个烦的那个念头还没产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那个扛棒了。所以我觉得大概需要5到10分钟来判断这个任务的难度。假设心里先会看到简讯，会先预设难度30，然后慢慢发现不对，它在另外一个行下，难度提升到60，然后还要移动，难度叫哦，难度跳到80，可能就会产生不耐烦。但是我还在那个30分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已经那个 mission complete， 就已经任务终止，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感觉到烦，就完成了，大概就是这样。 难道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我刚刚这朋友也是上道，因为我猜他应该是用网络先把那个洛杉矶航下的位置先看好，免税店的位置。所以他知道我刚进去的时候可能会到哪里，要不然的话他就是纯粹是想要先知道那个地点，然后再决那个贵的价钱，然后那个东西的价位在哪里，下次他旅行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从洛杉矶回来，他自己去带。 对，他可能只是想要一个小小侦察兵，帮他完成一些小小的任务。 他也不一定要你现在买，对，他可能想知道说那个产品现在在那边是多少钱了，那我下次旅行的时候我安排我要怎么进出航厦，从哪个机场进出，就是变成一个参考值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代买过程之中感受比较好的经验。大概就两个分享给大家，一个不好的经验，两个好的经验。 哇哦， 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代买。 代买。 哎，我也蛮好奇的，比如说买了，结果买贵了。 有啊，我有遇过这种情形啊，吹风机啊， 吹风机， 我舅舅帮我们代买的。 Oh. 嗯， 我对方，哇塞，我不得了 了， 就是你舅舅不开心 好了， 难斗死我，要补贴差价给他。 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很 over， 才半年而已耶。 当事人在现场， 对，我们来对质一下。 好、啊，那我们来还原一下。 起源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下天气如果潮湿一点的话，我的头发就会卷起来。 嗯， 我 就 是那种头发会卷起来， 那个某一个牌子的负离子吹风机。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靠，现在那种跨时代的产品真的越来越好了，就是科技越来越进步，真的是有救了这样子，我头发有救了。因为我不想要去烫头发，也不想染头发，可是我发质就是潮湿就会卷起来的发质，对，我也没办法啊。然后， 所以你就委托了。那个 对，没有，我没有委托， 不是委托，是我舅舅他从日本出差回来， 本来就带了两只， 他本来就带了两只，他一只他自己用、嗯，然后一只他问说有没有人要，然后我突然想到蓝豆师曾经跟我提过这个商品，我就问他了， 嗯，对， 蓝豆师， 可是因为那时候很贵，我知道很贵， 对，我舅舅也是卖 他，可是因为这产品已经出了一阵子了， 对 对 对对对，反正蓝豆师后来是给买我舅舅。的成本价，他舅舅没有赚也没亏、嗯。 对，他舅舅是这样讲没错。可是当我今年自己去日本的时候，哎、 欸， 嗯丢哦，嗯丢哦， 怎么价差这么大？ 对，我想说差到2000多块，傻眼了吗？就是这是怎么可能？就是我不是才刚买，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要刚好报价 刚喽， 什么？ 你说差了一年吗？ 差了， 没有了半年而已、啊。 没有没有没有，差了半年。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也是要帮朋友去看这个价钱，因为他们想知道说现在价钱多少，因为听说明年要出下一代了嘛，嗯、要出下一款的。然后我想说，好，那就来看一下价钱是多少。就我也是传简讯跟那个朋友讲说，我是买多少钱，那现在已经降了那么一两千了，那现在是多少钱？他要吗？他还是觉得太贵，可能他头发没有像我这么需要这一台吹风机， 急迫的需要， 对，没有这么急迫的需要，所以他就说他不要。我就想说，然后我就直接传讯给李希姐了， 嗯， 因为我就说，哎，那因为他的吹风机刚好坏掉， 嗯， 对。 对，然后我就 说，但是你是用质问的角度，为什么是这个价钱是这样？ 有一点点，我说现在这么便宜，然后有一点点啊，因为当下你知道你在国外 才没这么温柔、啊， 比较赶时间，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不是也要一台吗？那你旧的还你，然后我要买一台新的，然后价差你再补我。 哦，你蛮有道理的、欸， 是不是？ 不但早买早享受。还早买想折扣哎、欸，双重的幸福。 我知道我是有点太任性了，可是我会想说，是李希杰的舅舅哎、 欸。哦，对了对了、欸，其实这种产品的差价真的很恐怖。像我这一次， 啊、 我这一次呢， 现在已经有一些听众在骂蓝豆丝， 心中满是不悦。哎、欸，我觉得价差是合理的啦。像我这一次想要，我女朋友想要买一个随身音响。然后我们就上网搜寻$99，然后就犹豫要不要买，他就想说那我去买那些淘宝网或者是雅虎拍卖的一些类似的商品，诶，查到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但是一模一样的要换算之后要$5000，但是那个美国呢只要$99，大概是$3000，差了$2000。然后我们就想了想再去三创，我们之前也聊过的三创去看一下好了。三创到现场，服务人员非常热心跟我们解释哦，这个功能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6000，我就觉得这个工作人员好可怜哦，他被我们利用了，就他只是介绍完，但是我们也不会买嘛，因为价差差太大，$6000，网络上$5000，我们就买了美国的$3000，结果过了两个礼拜啊，他现在变成2400了。 你 才过两个礼拜，对，在 美 国 的 价 钱 变成2400。 那你觉得说，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你朋友叫你帮他代买的，$3000你买回来，等隔了半年后他自己去美国，发现只要2400，所以呢，哎、欸，刚好变成你需要，然后呢，他就帮你买， 然后旧的给我， 回来之后他把旧的给你，跟你讨3000块， 跟你讨600块了，讨 对600块，你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哦，怎么可以这样？那你还用过哎、欸？ 好， 我当然知道说有点不合理，但是。 但是没关系，我们 做了， 我们啊就是深交啊，深交， 这就是交情， 交情、啊， 有交情， 我允许你这么做、啊、 就 OK。 没有这个交情，我还不允许你那么做的，你知道吗？ 没交情就是这个人很奇妙， 对，就把我归类为奇妙的朋友。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一只手指头指别人的时候，四只手指头指 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我觉得你的暗示 什么？ 我没有。哦，好了好了，那我们这一段也就先聊到这里了哈，休息一下。 好好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兰豆丝， 我是希杰。嗯，哎，我先帮兰豆丝平反一下。嗯，为什么我甘愿？我甘愿帮兰豆丝？我明明知道他在闹，但是我却觉得我可以拒绝他。但为什么我却答应他补贴他那个吹风机的价钱？为什么？这在于说我考量事情是考量全面的，你知道吗？不是只在那个吹风机上面，蓝透丝啊，每天加班到9点10点，我呢，理论上就是差不多快5点就下班， 快乐下班族。 然后呢，我们两个的薪水，我没有加班，跟他做的要死要活，我的钱还比他多、欸。 不要再说了，这太可怜了、 这个社会公平吗？不公平 吗？不公平。 所以我秉着那种罗宾汉的心情，我就自愿补贴他。就知道，知道你要，你是要吃我豆腐，我就给你吃。 陈述局， 对，就是一个正义凛然的人、 哦。因为那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5分钟之内就吹干头发。 嗯，欸、好像 真的我头发是要吹得非常干，要不然它就卷起来，对不对？嗯、所以我要吹得非常干。但是我平常上班、下班、加班，哪有那个时间在那边好好吹头发？嗯。就根本就是当兵战斗澡一样啊，讲的好像我当过兵，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对， 对你不要， 时间 你不用解释了，哎、欸，不用再解释了，就单纯理由，单纯就是我觉得你很可怜，我给你补贴而已，就是这样子。 对啊，对他李希杰是可怜我这个朋友， 就是买贵买贵还退差价这样子， 对， 半年内还有效、哦。哎、欸，那下一代要出了。 好像有这么 那有旧换新吗？ 他会杀了我吧？ 升级只要一半的价钱？ 不会啊，我觉得他这个很耐用，吹很久。嗯因为你使用的时间很短，所以好像不太会坏。 嗯，算是可以当传家之宝用的。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应该是没办法了、电器还是有它一定的寿命。 这个话题就这样结束，但观众已经觉得你很可怜了，所以就不会恨你。 那个标签已经撕下 了，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再补贴？不是，再补说一些伴手礼或代买的一些故事给他。 我跟你讲，因为伴手礼这件东西，就是对方很好意，就是朋友很好意，想要带回来给你的嘛，对不对？嗯。有可能是吃的，也有可能不是吃的，刚好都发生在今年。这件事发生在今年， 我 有两个 朋友，跟我有关吗？ 我必须说跟你有关。 我好像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先去了韩国， 那就是我嘛，六月的时候。 对，你六月去了韩国，然后你不是带了一个那个桌上型的垃圾桶，在那个 LINE 的那个 store， 熊大的垃圾桶， 就是熊大的垃圾桶给我吗？嗯，对不对？然后呢，我知道李希杰他觉得说那个就是我房间需要整理，桌面太脏了，太脏乱，所以他就带了两个。对，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毕竟熊大很可爱嘛，他就带一个给我。然后我也很怕他买很贵，所以我稍微查一下价钱啊，不贵就还好，就是欣然的收下来。因为收到那种贵重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好？ 就是很尴尬。然后刚好大概九月初的时候，又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去了韩国，然后他也去了熊大的商店 LINE 的商店，然后他特别拍，我应该是只有一家吧，就是很大的，有一家很大的熊大， 那应该是明洞那一间。对， 好，反正他就是他也拍了很多熊大的东西，然后又拍了一个垃圾桶给我，一模一样哦，拍给我。然后我想说然后我还没有，因为我打字很慢，我正想跟他说这个有很好用很可爱，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嘛，就他说这个是要送你的，他就马上打这个，然后我就呆惊呆， 怎么办？已经有了。 当下我看到 LINE 的时候， 他已经结完账了。 对，他一定是结完账才传的嘛。然后我就有点呆掉，真的是傻眼。然后我又不能说，那你可以改换成沙粒或是兔兔的吗？就是毕竟要让我两个有不一样的嘛。可是他人家已经买了，而且就是人家 心意啊。其实我认为可以耶。 怎样？ 你可以跟他暗示说，我比较喜欢沙粒哦。可以，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可 是 人家都已经结账了，因为毕竟人生地不熟，不是像我们就是那么。 我想要换货， 对，我想要。 如果都是中文的话，我觉得 OK。 对，我觉得如果对啦，如果说他今天在香港或是中国大陆的话，我觉得是 OK。可是他在韩国，你知道赖熊大的那个商店要结账，一定是排很长的队伍。我考虑的是这个，就是人龙很多，就是他一定要排很久。 对 对， 我完全没有考虑到人龙的问题。 而且他可能还有跟他其他东西一起买，他整批要退，他不可能单买那个单， 或者是过程流程会比较困难麻烦。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熊大的垃圾桶。 对，所以我就跟李希姐讲说，我要还他熊大的垃圾桶，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 是多余 不太好。 你要把我给你的那个还给我。 对，我一样还他旧的。 我懂，我还没拿到。 好残忍哦。 对，因为我们还没有约时。 这已经不只是早买早享受，早买享折扣，买旧还可以换新，重复 还 可以退货， 退旧， 重复还可以退货。 我至少我没有就是霸占两个熊大垃圾桶，然后不分享出去。 你认为你还给希姐，她还可以有其他的用途，不要自己用。 她可能对，她可以自己用，因为代表说她去韩国带回来的伴手礼。那虽然说我用过，可是她在家里用，也不是在外面吹风淋雨啊。她如果真心想要再拿去给她比较，然后她需要的朋友，就是她朋友刚好说我的垃圾桶坏了，她马上又可以当 一 次罗宾顿哦， 蛮不错的礼物。 是不是？ 我觉得听众朋友对蓝豆丝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吧？这集简直是， 为什么不是给我新的？我有点好奇。 这是为什么？我也不懂。可是我是觉得给你旧的就好， 给你新的好像真的也是怪怪的。 不是，就给你新的，就代表是我把我朋友东西转送出去，这样对吗？ 等等，我认为这跟吹风机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希杰再去买一支新的吹风机，他新的他自己用，然后 这样我没话说啊， 退你 差价，这样我没话说啊， 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希杰他如果再去买一支新的吹风机，不是我去买的啊，因为当下是我自己在日本看到那一台有价差 哦，所以你买了之后，你用新的，希杰用旧的， 对 啊， 然后他还要给你差价，那这跟垃圾桶是一样的、啊， 不一样啊。这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哦，好了好了，我大概可以了解它其中，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奇妙呢。 然后不是重点是，我要说，就是你当下你为了要，因为你想，他们可能都觉得我很适合熊大垃圾桶，可能有第三个人去韩国去了 Live Store 也是想买熊大垃圾桶给我，就是你知道这个礼物就是属于我的，看到它就会想要蓝豆丝的概念。 了解了，那我这一集的标题就取是赖的熊大垃圾桶。 你看，我突然有个疑问。韩国的东西也很多啊，为什么大家都是买垃圾桶？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伴手礼在茫茫大海中都还可以买到重复的， 真的 耶。何况现在旅行就出外旅行这么的那个发达，或是这么的多人，就是很多人都去海外旅行。怎么可能不买到重复的？只是大家没有讲而已，好不好？ 也是啦， 是不是？哪像我那么诚实啊，还会跟李希姐讲说：“我有第二个垃圾桶，那旧的还你。” 有人会还吗？ 默默收下就算了。 对啊，我还会还耶、欸、 好好，没有说什么。 好了、嗯 哦欸、这是第三段还是第四段？ 最后一段咯、嗯啊、那我们伴手礼文化也就聊到这里了。大家也知道伴手礼的 这一集会被黑得很惨、 哦、大家也知道伴手礼文化可以有多么的奇妙了。 很奇妙吗？ 真的蛮奇妙。 那我宣导一下好了。 嗯， 最后我宣导一下。那你看，大家也看到伴手礼会造成这么多人的麻烦，所以说还有代买啊，大家以后就尽量不要叫别人买代买的东西咯， 能少则少。 那人家没有买伴手礼给你，你也不要怨恨人家咯。 嗯， 不要说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懂礼数，不要有这种想法。然后 我觉得公司的人可能还多多少少要带一下，公司的人同事。 我现在最主要就是公司的人，我不想买，除了我组长。然后我会改成那种很多人一盒那种概念。 对啊， 对对对对，嗯，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开心的旅游经验，而不是奇妙的旅游经验。 我觉得在购物的时候，你也可以享受一下购物的时候比价差，也是很有趣的，好吗？ 嗯。 那我们下一集要讨论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要讨论什么呢？ 吃素。 吃素这个文化，这算是一个次文化吗？它至少它不是主流。 不然我们不要专门吃素，我们专门是吃东西的禁忌次文化。 好，吃东西的禁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吃东西的禁忌。比如说我不吃芹菜。 对， 这算是禁忌吗？ 就对我个人来说， 应该是，比如说个人 应该是，就 是 有一些 吃饭前一定要擦汤匙和筷子， 把它擦干净，不是把它擦在食物上， 不是 啊。那有些人吃饭前要拍照， 对， 帮食物拍一照， 嗯， 然后 最后的一项食物最后的一项， 对，然后还有不吃牛，不吃猪。 不吃牛，嗯， 不吃肉，不吃海鲜， 不吃猪就跟宗教有关了，因为回教徒是不吃猪肉， 不吃颜色是高频色段的食物 哦，颜色是高频色段，红肉不吃， 就是什么茄子啦， 哦， 紫色是高频啦， 哦，鲜艳的就是有毒，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有很多哦，禁忌可是很多的，还有人不吃两只脚的， 啊？ 就是鸡鸭鸭， 我吃鸡，但是我很讨厌吃两只脚的 哦， 能不吃我就不吃， 能不吃两只脚的有很多啊，鸡鸭鸭， 对， 这种啊，鸟仔啊， 下一集再讨论。 哎呀，对对对，不知不觉就聊，就是吃东西的禁忌， 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禁忌，那就姑且认定它是一种吃文化。 好， 好了，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好，大家。廉价愉快啦，好，拜拜， 拜拜， 拜拜。